为625-727反美共同斗争月，英国新共产党、英国新军政治研究协会、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、英国朝鲜友好协会的人事和群众，6月25号在美国驻英国使馆前举行了反美游行。另外，这一天，为625-727反美共同斗争月。 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瑞士筹委会、瑞士朝鲜委员会、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发表了联合声明。